奥义。中午12点，纪实传奇，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敬请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行， 够分量了吧？ 什么叫够分量？这事儿你瞧见了？ 我瞧见了，还用瞧？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倒卖黄金一点事儿没有。我昨天买条黄瓜差点挨顿打。 那为什么？ 我没给人钱。 该。那还不揍你？ 我就根据这些材料，我给上级写信控告他。 你写这个你得负责任。 我先痛快痛快再说。 那领导接着信得找你查证核实。 领导查也查不到我头上来。 怎么呢？ 我那封信啊，底下没写我真名。 你写的谁呀？ 我就写的赵岩。 缺德不缺德呀？你的你这叫地道的匿名信呢。 这叫一封信八分钱。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这中期患者可就更厉害了。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晚期患者什么样？ 比这还要厉害。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我呀，干得好，这月奖金我比你多15块。呸！我就知道他得犯病。 为什么这月奖金他要比我多呀？多15块。每月多15块，那多多少钱了？为什么让他多？因为什么？ 人家贡献大。 贡献大。我就贡献小吗？ 怎么？ 没功劳我有苦劳。没苦劳我有疲劳。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那管什么呀？ 为什么多给他15块钱？有我在这儿。15块钱呢？让他拿不成， 我揭发他有问题。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什么我就知道。我替你说呢， 他确实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他这人，他有野心。他要害人。 他要害谁呀？ 他要害我。 害你？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怎么回事？ 啪，一刀两断了。 不，你说说怎么回事？ 他偷偷跟别人说，让我听见了。 说什么来着？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二。 一分为 多残忍啊。 行了，那是要害你呀。 什么？ 那意思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那是要害我。 不是害你， 就是要害我。我想办法报复报复。 你打算怎么着？ 有的是办法。 怎么？ 我先给他母亲打个电话。 这打电话呀？ 喂，你是赵岩的母亲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怎么回事？ 赵岩昨天出差遇上车祸了。让汽车给撞了。火车又压了一下。拖拉机又碾了一下。 怎么这么热闹啊？ 现在已经送往医院，请你们赶紧去一趟。 医院在哪儿啊？ 在新疆乌鲁木齐呢。 公开造谣啊。 然后我给他爱人再打个电话。 还打？ 喂，你是赵岩的爱人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你不要难过。 怎么？ 赵岩昨天晚上突然死亡了。 死了？ 是他杀是自杀还没查清楚。请下属赶紧来一趟。 上哪儿啊？ 在那个黑龙江佳木斯呢。 缺德不缺德呀？ 再给他本人打个电话。 又打？ 你是赵岩吗？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怎么？ 昨天晚上8点，你母亲和你爱人两个人同时心脏病复发了。 一块儿犯病？ 犯病犯得很厉害。 是吗？ 现在已经送往可以治疗的医院。 医院在哪儿啊？ 在大连呢。请你们赶紧来一趟。 我行 啊， 你这是要干嘛呀？ 他不比我多15块钱吗？ 对呀。 我让他这俩钱 啊 全折腾上车钱上了。 哎呦，这红眼病我可算是领教了。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严重是什么呀？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碰到一块儿了。 那就对着呸呗， 谁都不服谁呀。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呀，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呸！俩红眼病撞上了。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呸！这劳模本来就是我的。呸！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呸！我处处比你高。呸！我事事都比你高。呸！我觉悟比你高。呸！我热情比你高。呸！我干劲比你高。呸！我质量比你高。呸！我效率比你高。呸！呸！

这四个方向呢刚好就应对了四象的特点，所以古人呢就给它分配了，东方是天地之气上升的地方，就用一个木来代替生机，到南方的时候呢就升到顶了，就用一个火呢来代表炎热，西方天地之气呢开始下降，就用一个金呢来代表它的杀气，而北方呢就用水呢来代表它的寒冷。除了这木火金水这四个符号之外呢，还可以用四个传说中的神兽，用它们来代表这四个特性，就是东方青龙属木，南方朱雀属火，西方白虎属金，北方玄武属水。把这些代表方位的符号呢，如果咱把它们呢放在人身上的话，那是有一定的含义。注意啊，咱们中国人在这些学问上向来都非常的讲究，方位和人的关系一定是人要在正位上才可以的。那什么叫正位啊？你看过去啊，家里这个院子，它的正房一定是门朝南开的，里面的正位呢，这个椅子一定是摆着冲着门这个地方的，人呢往上一坐是面南背北，脸呢一定是朝南的，这就叫正位。你这脸朝南坐着，你左边是哪儿？是东，对吧？右边就变成西了，对吧？所以有句话叫左青龙是右白虎，就是说这个人很厉害，坐在正位上，主位上了。古时候呢，中医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术语啊，比方说你看到古人写的一些病案，说这个人是青龙不起之症，那个人又是朱雀离飞之症。什么叫青龙不起啊？就是阳气该升上去的时候呢升不上去，其实我们中医把它叫做阳虚。那什么又叫朱雀离飞呢？就是这个人的心神没在家，给跑了，现在叫六神不安，西医上面呢就把它叫什么老年痴呆症。今天老师讲的这个内容呢有点太玄了，可能有好多人呢听不太懂，你也不用完全懂，你就记住了，其实所谓的阴阳五行，刚才我讲到的什么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啊，包括再复杂的像八卦，那都是古人呢用来研究万事万物的一些分类法则。所谓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也是这些法则在表述的时候采用的一些符号，它一点都不神秘，也绝对不是迷信，只不过长期以来呢，很多江湖术士呢用它来骗人，骗子太多了，弄得这些东西呢都被玷污了，就成了迷信的代名词。我就遇见过一个号称是神医的人啊，说自己呢开了天眼，还能看见你的魂魄。有人呢就找他治病，他说呢你这是朱雀离飞，然后还装模作样的口中是念念有词，说我呢给你把那个鸟抓回来等等等等，然后拿了不少钱。以后咱们要是遇见这样的人呢，赶紧躲他远远的，千万不要上当，因为阴阳五行是科学中的科学，绝对不是迷信。 不好意思啊，郭老师，那需要打断您了，咱们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今天呢郭老师给咱们讲解了五行，那过去呢真的是有很大的误区，总以为阴阳五行啊就带着一点迷信的色彩。今天听了郭老师的解释以后呢，才觉得咱们的老祖先啊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同时呢也非常的钦佩郭老师呢，真的是太有学问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过度疲劳可以大幅度的下降人的免疫功能。疲劳它是一种感觉，它是身体啊一种肢体沉重、行动缓慢，再加上思维迟钝，它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身体沉重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像背着山一样，实际上没拿什么东西，但是总感觉到四肢是沉重的。行动缓慢，所以你看这人干点什么事儿拖拖拉拉，就像打了败仗的兵一样。思维迟钝，也就是说遇到事儿即使是使劲想、绞尽脑汁，仍然想不出一个好的结果。总体加起来这就是一个疲劳的状态。那从表面其实也能看出来，过度疲劳的人总是容颜憔悴。那很多过度疲劳的人有一种表现，就是动不动就伤风感冒，而且这感冒不容易好，很多人就知道这个是身体太累了所出现的一种反应。那实际上过度的疲劳不只停留在出现伤风感冒上，一些和免疫功能相关的疾病都是容易在疲劳的状态下酝酿出来。第二，就是一些与免疫功能相关的病初期都有着疲劳的状态。第三，就是这个疲劳的状态不恢复的话，这些与免疫相关的疾病都不容易康复。所以可以看出疲劳和免疫功能相关的这些疾病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与免疫功能相关的疾病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都属于免疫功能减退了所诱发出来的疾病。还有红斑狼疮等等，这些反应都会因为身体出现了过度的疲劳的状态而逐渐酝酿出来。第一，疲劳它会大幅度的降低人的免疫能力，按照中医说就是耗伤了人的元气，所以免疫功能下降了。第二，原来做过器官的切除的手术的免疫功能会大幅度的下降，比如说小的时候割过扁桃体，小的时候割过阑尾，甚至是做过脾脏的切除等等，那实际上这些器官参与了人的免疫。那做过这些切除手术的人当时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等到这个人长大了或者这个人年岁大了，这个时候他这种反应显出来了，因为他的免疫功能比正常人要差一些，所以更容易患有免疫功能的疾病。所以这个过度的疲劳是通过耗伤了人的元气，导致了人出现了容易反复感冒，容易患有相关的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密切的联系呢？刚才说过，过度的疲劳它是耗伤了人体的元气所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那元气是什么呢？我们听这个名词，元气它就是人体的一种本源的生命的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储存在身体的内部，它的作用第一，推动人体的生长发育。我们看小孩他会按部就班的生长，那实际上就是元气在推动。第二，它可以推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运动，你比如说人心脏的跳动是吧，胃肠的蠕动，这是内脏的运动，包括四肢的运动，想去哪儿抬腿就走是吧，想喝水就能够把杯子举起来，这个力量都是内力的，都是里面的元气在发挥作用。那元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的免疫功能。那也就是说，在元气充足的情况下，人的免疫功能是十分的强大的，而在元气减弱的时候，人的免疫功能是虚弱的。所以这个元气既保持着人的精力体力，又保持着人的免疫能力。元气呢，是藏在人的肾当中的，所以《黄帝内经》、中医的经典《难经》、《伤寒论》都明确的描述出了肾功能里面所藏的元气的重要性。那肾呢，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肾阴，一部分是肾阳，它是两种不同的能量同时储存在肾当中，共同组成了元气。那肾阴呢，它既然是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古人就把它比喻成水，因为它能像水一样滋润。那肾阳既然是看不见的一种能量，那古人呢就把它比喻成火，这样呢就能够更形象的对它有所认识。但是它并不是说看得见的水，并不是看得见的火，它是一种比喻，因为这种能量它能够像水或者像火一样在身体里面进行正常的运转。这水呢就是滋润作用，所以为什么活人身上是有弹性的，你一碰触这个皮肤它会出现弹性，而木乃伊就没有弹性，就是因为木乃伊没有阴的这种能量在发挥作用。那阳呢，它是一种温暖的能量在周身运行，就像正常人是有体温的，而死人是没有体温的，那就说明这个死去的人他的这个身体里没有阳气。所以肾阴和肾阳同时组成了身体的元气。元气是一种水和火共同综合的能量在周身运行，不光是推动了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转，推动了四肢百骸的运动，同时还保持着人的正常的免疫功能。而一旦元气减弱了，这个免疫功能就会打折扣，这个人的精力体力就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疲劳的时候它耗费了人体很多的元气，而元气发挥免疫功能的作用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累了以后容易得很多的病，人累了以后容易使原有的病复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想针对于免疫功能去进行有效的增加的话，当然是需要通过补肾，补肾中的元气来进行的。而刚才说过，元气呢又分成两块，一块呢像水一样叫肾阴，一块像火一样叫肾阳，所以两个能量要一起的补充，单独补充效果不理想。我们的古人正是因为想说明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所以古人专门为这个写了一篇让人能够认识到元气重要性的文章。那当古人走到烧砖的窑门口的时候，发现了这种规律，就是你看这个土必须得用水和成泥，再用火烧成砖，那也就是说这个土必须经过水和火的加工才能够长久的保存。所以如果是烧成砖的话，能够成百上千年的保存。所以人的身体也是这种规律，当得到了火的能量，当得到了水的能量一起，所以人体会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会处于一种身体强壮的状态。这就是自然规律，这就是天地之间的规律。所以要想达到增加人体的免疫力，对抗外界的疾病，要想达到改变身体虚弱的状态，对抗那些免疫疾病的发生，就要通过增加肾中的肾阴和肾阳来获取更充足的免疫能力。当肾阴肾阳充足了，人的元气足了，首先的反应就是抗疲劳，所以那个时候人也不容易疲劳了，也不容易过度的劳累了。实际上疲劳也好，免疫功能下降也好，它都是和元气的多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的关键点就要看元气的多少， 那既然元气已经少了，它就会出现反应，它的反应就是疲劳，它的反应就是相关的免疫疾病。所以如何有效的增加肾中的元气，才是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钥匙。那如何去有效的增加肾中的元气呢？中医学通过验证对比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应用补肾的血肉有情之品比应用补肾的草木之品能够更快、更持久、更有效的发挥作用，来增加免疫能力。所以血肉有情之品在这方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增加免疫能力，它在帮助人恢复疲劳状态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古人是先观察到了结果。古人观察到海狗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第一，它能够正常的在冰天雪地当中生存繁殖，那这就说明它的免疫能力非常的强大，即使非常恶劣的环境也不能够伤害它。所以古人断定在增加免疫能力方面、强壮身体方面是能够发挥作用的。第二，古人又观察到海狗为了捕食银鳕鱼和乌贼鱼会长途跋涉，一直游到深海去捕食，那如果说处于这种疲劳的状态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古人又推测出在抗疲劳方面海狗鞭会发挥很好的作用。通过实践果然证实了古人的观察是正确的，海狗鞭既可以帮助人恢复疲劳的状态，又同时能够增加人的免疫功能。原因就在于它补充了身体的元气。海狗鞭补充元气的功能非常好，原因就在于它含有补元气所需要的肾中的精微物质，而且含量丰富。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上补肾的草木之品，可以使补充元气发挥更好的作用，发挥更全面的作用。海狗鞭在同时发挥维持时间持久的优势，这样就能够把肾中损伤的元气逐一的修复好。当肾中的元气修复好了，在身体内部流动，首先带来的就是这个人不容易疲劳，不容易劳累。这个时候脏腑功能运转正常，这个时候四肢百骸都觉得有力量，会主动的愿意去干一些家务活，会主动的愿意出去锻炼锻炼，这实际上这就是元气充足的一种表现。随着元气进一步的充足，它开始发挥保护人体的作用，这个时候人的免疫能力就会逐渐的强大起来。所以人体的免疫能力是离不开元气的保护，人体的疲劳的状态是取决于这个元气的多少呢？补充了身体损失的元气，就能够帮助人达到抗疲劳，就能够帮助人达到抗病防病的作用。而补充了充足的元气，更是对以后的延年益寿、逐渐延长人的寿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当您处于一种长期的疲劳的状态的时候，处于长期的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了应用补肾的办法，使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远离这些困扰。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呼吸系统常见的一些疾病，特别是上呼吸道。那么感冒呢，我们知道上一讲给大家也讲了，主要是病毒感染的，90%-95%以上都是病毒感染。而且呢，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主要是病毒，其中鼻病毒是最重要的，鼻病毒占了感冒里的50%，一半是它。而且鼻病毒呢，这个病毒有个特点，它特别容易变异。它这个一个病毒，它现在已经变异了110多次了。就是说，那个变异了以后的鼻病毒，它跟原来的鼻病毒啊有不同了。而且呢，它主要的传播的途径啊是这个空气。唾液呀，或者空气中的这个病毒在里头有。从前呢就认为呢，你戴上口罩或者不去接触这个病人，就是切断了这个感冒的这个途径。但是现在研究啊已经发现了，这个病毒啊它在这个手绢上，原来因为都是用手帕，在手绢上可以存活1个小时，在手上就这个鼻病毒能存活70个小时呢。那70个小时将近3天左右了。还有在坚硬物体的表面，它能存活，也可以存活72小时左右。所以在这个现在传染的途径上，那么为什么告诉大家，就是说预防感冒不仅仅是要这个呼吸道的，就是空气还有飞沫，咳嗽的时候打嚏嚏的时候要注意，你自己的手和你摸了门板或者是在公共汽车上的那个扶着的所有的东西，到厕所去就摁那个水箱等等，所有的这个东西上头都有感冒病毒感染的可能。所以这个途径呢，就是说你的手很重要了。你的手如果摸了这些地方，比如你出去了在外头，你肯定公共上的东西，你肯定这个门板什么的你可能都得动，那动了以后进门一定要很好的按着洗手的那种时间和洗手的方法很好的洗手，否则的话你自己抹抹眼睛抹抹鼻子再擦擦嘴巴坏了就传染了，就可以得上感冒。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流感这个比较多，当然流感主要是你不要接触流感的病人和病源。那就是说在传播的途径上，我们现在啊比如跟50年代以前，我在上医学院或者做小医生的时候，就方式有很多的就是不同了。不同的原因就是经过这么多的研究，一个知道病毒，一个知道病毒要变异，还有一个知道它在硬的东西上，在手绢上头或者是在我们的手上都可以感染病毒，而且可以传染，所以这个传染途径呢就比较多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有很多的方面是我们不太注意的，但是它是引起感冒的原因。不仅仅是你受凉了，或者是你这个不注意啊，衣服没穿好，比如雨淋了你没注意，或者是这个在冷的地方待的时间太多了，或者是呢不太注意出去以后这个手都跟人握手，或者是不太注意洗手，这些问题呢就应该特别特别注意了。尤其在这个春冬季啊，尤其在这个冬春季这个季节，而且又是流感流行的季节，就特别要注意这些方面的预防。这是一个。还有就是现在的研究认为啊，这个精神紧张也是非常容易得感冒的。这是对感冒的新的在这个发病的原因上的一个新说，就是新的看法。这个新的看法呢，就是有人这个专门研究啊，这个精神紧张为什么容易感冒？因为精神紧张的时候啊，它要降低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防卫功能，就是免疫系统的功能里头第一个就是防卫。 消灭来犯之敌，不管是哪种微生物。曾经有这个科学家对394名的志愿者就做心理测试，测定了每个人的紧张状态程度，然后嘛把他们跟外界隔离9天。到第10天的时候，研究人员啊就把感冒的病毒液就滴入志愿者的鼻孔，结果就发现啊，这个心情紧张的或者是他这个有紧张焦虑因素的患感冒的发病率啊，这394人就达到了 47%。 而这个比较这个心情不那么紧张，精神呢比较可以放松的，他的发病率只有 27%， 你看差来了一倍之多。所以这个精神紧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还有工作方式的改变啊，人们大部分都在比较紧张，比较焦虑，比较那个疲劳这种工作状态，特别是有的器官啊就特别的劳累。这种劳累的积累呢，这种紧张情绪的积累就可以使我们免疫功能下降，而容易得感冒。第二个原因就是足部不保暖容易起感冒。那么现在也研究发现了，这个脚冷和鼻子受冻，它在这个或者在潮湿的水里冷的环境中，它待的时间过长，那么它会反射性的，比如这个气温降到了摄氏7度以下的时候，人就开始发凉了，这个脚部足部就开始发凉了，然后它就反射性的引起了鼻黏膜的收缩。这个鼻黏膜的收缩以后呢，它就使得免疫细胞的这个浓度下降，而且循环的能力也下降，所以这样呢就容易啊引起鼻子的炎症发生了。这个就说明了我们足部的血管和我们鼻黏膜上的血管的收缩，它有直接的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还有人也做实验啊，说你把这个双脚泡在摄氏4度的冰水中，冷水中3分钟以后，你就会出现流清鼻涕啊，打嚏粉，就说明了这个鼻部的黏膜呢就开始有些反应了。因此呢在这个季节不要过早的让足部受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预防感冒啊发生的原因，发生的这个办法。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吃咸吃多的人容易感冒，因为你这个食盐过量以后呢，唾液的分泌量就会减少，而且口腔内的溶菌酶的含量也会相应的减少。因为我们口腔的唾液除了湿润我们的这个口腔以外，还有就是让我们的吃的东西啊能够湿润好咽下去，它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溶菌酶，就是有杀菌的作用的。那因为你这个吃咸的太多了，这个唾液分泌粘稠，那么这个溶菌酶呢也就减少了，这样就为病毒在上呼吸道的黏膜生存创造了条件。再加上啊钠盐的渗透作用，上皮细胞就被抑制了，抑制了以后呢就降低了包括干扰素在内的抗病毒的一些因子的分泌，因此呢就容易发生病毒性的感冒。这也是啊我们北京人啊一般都口味比较重，当然现在多年的宣传以后啊，有很多人包括年轻人已经注意了饮食啊不要过度的咸，当然它可以引起其他高血压、冠心病啊，甚至于糖尿病啊都有影响，但是主要的在平常还是因为你吃多了以后唾液腺的浓稠度增加，就削弱了我们免疫功能的对病毒的抗病的能力。再有就是呢，还有就是发现呢，我们在这个现在的人啊，咖啡如果喝得多了以后啊，它利尿作用增强，就是体内的水分减少，因此呢就容易呢让感冒病毒在身体内存活。所以这个呢在我们这个喝咖啡的时候啊也应该注意，一个量一个浓度呢都应该注意，就预防呢这个你大量的水丢失以后呢就引起了我们这个感冒容易发生。所以像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啊除了我们讲的平常一些容易引起感冒的因素之外，还有啊就是睡觉不好，睡觉不好以后也可以引起感冒的发生。因为科学家就发现了，在睡眠的时候啊，我们的体内产生一种叫胞壁酸的物质，这个胞壁酸既可以促进睡眠也可以增强免疫力。 那所以当你睡眠少的时候，机体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受病毒啊、细菌啊和等等的感染呢就容易发生。所以像这些呢，那么都是引起感冒的一些原因。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这些方面饮食啊、活动啊、饮水啊，这些方面注意的话，那对于感冒的预防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非常非常熟悉，所以在中医药的宝库中啊，它是一个精品，而且有悠久的文化。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在两三千年前，《神农本草》第一本中国的药学书籍，365种药，就灵芝就是赞成其中之一。他把它列为上品，说有效无毒，可以久服。那我们的祖先很聪明啊，在那时候就在这个老百姓啊，只要能得到灵芝的，就跟得到宝贝一样，维护我们的身体。而且在两三年前呢，用的结果呢，《神农本草经》里也记录了，说它可以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骨本、延年益寿，16个字。已经跟我们现在西药学研究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是相通的。比如增强免疫功能啊，这个能够健身腔体啊，能够这个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啊，有非常好的预防作用啊，减轻症状，甚至消除症状，以及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那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它呢，跟我们现在的研究、现在的科学16个字是相通的。那么现在科学分析呢，这灵芝里头承认了这个灵芝的药用价值以后，纳入了法定的中药，所以它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也好，对一些疾病的预防也好，以及促进康复也好，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灵芝里的蛋白质啊，还有灵芝多糖，这是高分子的水溶性的灵芝里非常重要的药理活性作用强的物质。就这个灵芝多糖啊，它可以促进我们骨髓的多功能干细胞生成的多，它是生成我们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等等细胞的祖先，所以它多了，这个队伍就强大，免疫队伍强大，而且可以促进它的这个免疫功能，比如让这个抗体生成的应答反应迅速。另外呢，让吞噬细胞的吞噬指数以及吞噬能力增加，像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呢还有锗元素，锗元素是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它可以诱导我们身体里的干扰素生成的多。这个干扰素我们知道是我们身体内对抗各种病毒，它不分病毒，你不管你分型，不管你什么，只要病毒来了，它第一个到战场，第一个把它消灭掉。所以就说明了用灵芝以后对于抗感冒、增强体力，再加上呢它有这个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啊，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啊，甾醇类的东西啊，甘露醇类的东西啊，以及14种微量元素，这许多有效成分啊都能够提高方向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而且呢能够净化血液，能够减轻我们很多内因和外因所引起疾病，把它们进行预防，或是呢在促进我们身体强壮的这个基础上呢，让我们的抵抗力增强。因此呢，如果经常用灵芝，那么通过它10大类150多种的有效成分不断地在我们身体里起作用，这些东西呢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全面，而且呢效果也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西药药理学已经肯定了这个灵芝的药用价值。那么用灵芝呢，在它没有其他的负性作用的情况下，很好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3大系统网络的稳定，使我们身体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这样就维护了健康。而在现在感冒这个多发的季节，特别是一些容易得感冒的人，那么用灵芝呢会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